咁啊，正中棍嘅第二波，名为事不生灭，为本修因，妙三观门。咁啊，文咧第四卷已去，即系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悔，疑惑消除，心悟实相。咁啊，直到第七卷。菩萨符咒，我以保住允遂其手为止。不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跌前来啊，悟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。咁啊，然后咧起呢个愿行，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。而修这个妙三观门，为妙三观门之方便，那就叫做事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妙三观门。那么第三大科叫做明正坐行，所成福卷是圆三德位。那么文从第七卷，阿难请问为师，他说我背的愚钝好为多闻起，直至到第八卷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作是观者就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就名为邪观子。正行即是圆钝止观，坐行呢即是坛场神咒，以及是持戒。由此的正坐而行，随分随力，渐断烦恼，渐显三德。三渐次，观位地叫做观行三德，十信位是相似见佛性，咁就叫相似三德。咁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，焚破无明，焚净化身，咁你叫做焚净三德啊。咁啊妙觉一位，究竟圆满佛果菩提，具足福德智慧两足尊，咁就叫做究竟三德啊。咁啊，从始至终都系演三德位。咁啊，第四咧就结成精明，就以将圆体、圆中嘅圆融。咁啊，文从第八卷就以是文殊师利法和子开始啊，至到诸菩萨万行首灵言，如当奉持。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咁啊，请佛开示本经啊，究竟有如是嘅圆融妙理啦。咁啊，此经是何名字咧？咁啊，佛答一共有五个名。咁啊，现在从呢五个名字当中，就取出十九个字啊，就结成此经。所谓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业诸菩萨万行首灵言一个经题，令呢个后学者咁啊因明就寻体，故明就思义，咁啊从此咧起行啊得证佛果。咁啊其中一共咧只系得几行嘅经文。咁啊第五。就是借破戒恶法为问端，广而七取之别。咁能文从第八卷说是语已，即是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起啊，直到第九卷或作是说者名为正说，若他说者就即魔王说。咁啊，此一章嘅意思就系话，若无出世嘅妙戒啊， 亦都不能发生出世了位，所以堕于呢个轮回。若果冇律而戒，咁啊堕于三恶道啊。若是冇呢个定共戒，堕于六欲天。若是话冇呢个无漏解脱戒啊，咁啊堕于色无色界天，总不能超出生死轮回。咁啊，此个第五科咧就系、是、阿难请佛说，往事七趣星尘嘅痴辩啊，若呢个助行分之中于持戒中啊，仍需以运嘅道戒方免轮回，警三界群迷而令过。咁啊，第六科咧，佢就借无能比丘为语端而避名五阴魔境。咁啊，文从第九卷，即时来将化化作于狮子床揽七宝机开始啊，至到第十卷，灵识虚妄，心厌自生，知有涅槃，不恋三界。咁啊，此一段文就系话若无出世中道妙慧啊，咁啊亦失出世中道妙界，所以堕于呢个邪魔。咁啊，若是冇真谛妙慧，就失咗律而戒啊，所以堕于天魔外道。咁啊，若无中道妙慧，就失咗菩提心戒，所以堕于声闻缘觉。此第六科就系佛啊无问而自说，于呢个正行分中迷悟之中啊，仍需以戒作为方免邪魔，系防修心之五道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将正中分啊，咁啊分成咗六大科，就系包括差不多有九卷科以上嘅经文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叫做显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啊，系圆三谛理，就系显示咁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嘅道理。咁啊，何即系如来藏？系妙真如性啊，圆三谛理啦。咁啊，此理啊，即是系众生心。咁啊，众生心性无形啊，不在内外中间，无时节方所。所谓今苦行愿，始终系一致，咁就叫做如。咁啊，此心虽然系无相，但啊不变之体啊，有随缘之用，咁啊不妨万有繁兴，咁啊能为众生啊，亦都能为诸佛有如是嘅妙用，所以说佢叫做系来之。咁啊如就系不变，属于无相之体啊。咁啊无相就本空，但系能出生，性凡生佛，咪即是系有啦。咁啊此呢个空有不出一心，名之为叫做藏。咁啊，一心之中具足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不可思议啊！咁啊，我哋称佢为叫做妙。咁啊，我哋呢个心性虽则咧系随缘，但系永古不变啊，体即真如，所以名为叫做真。咁啊，三谛之理本是一心常住不动啊，名之为叫做如。咁啊，三谛系本自天然，就名之为性。咁啊，所谓圆三谛理咧，同埋真俗中就名为叫做三谛啊。咁啊，真谛就系念一切法，即是空一切法啦。不俗谛啊，有其假名假相，咁就立一切法。 咁啊，宗帝系真族沿用，所以就统一齐化啦。咁啊，此个真族中三帝里啊，就有呢个格力三帝，以共呢系沿用三帝之分。咁啊，若是话真帝单系说空力，佢唔具足呢个假以共嘅宗。若是话族帝啊，单说有假名假相啊，佢就唔具足呢个空以共嘅宗道。咁啊，宗帝之中，但系说嘅宗道理啊，唔具足呢个空以共假。咁啊，三帝个别分疆划界啊，咁就名为叫做格力三帝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本经所说所显嘅就系玄妙三帝。我哋说真谛谈空嘅时候啊，所谓一空系一切空，作帝与中帝都系空。呢个空理之中系具足一切法。咁啊，我哋说俗帝嘅时候，咁啊，但有假名，咁啊，一假系一切假，空以中道皆假，假之中具足一切法。咁我哋说中道嘅时候啊，就一中系一切中，空以假皆中道，中道之中啊系具足一切法。咁啊，如是说咧，就名为佢哋圆融三帝。嗱，咁有在呢个如来藏三个字里，都系显示啊呢个圆三帝理啊。例如就系显呢个圆真帝理，来字就系显呢个圆俗帝理啊。咁啊，藏字咧就显圆中帝理。咁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即系阿难请佛开始啊，十方就系得成菩提，妙车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开始。咁啊，直至到第四卷前之一半啊，都系显示呢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系圆三帝理。咁其中在呢个经文之中啊，佢最为明显嘅在于呢个第四卷。咁啊，佛啊开示满持尊者讲，咁啊如来藏本妙如心，个非心个非空，非地水火空，乃至非相个非落啊，非我非净。以是俱非世出世故，咁啊，既然一切俱非啦，就系显啦呢个圆融嘅真谛理。咁啊，若话说即如来藏圆明心了，即心系即空，乃至即常即落系即我即净，以是一切俱即世出世故。咁啊，既然一切俱即啊，咁就显呢个圆融嘅俗谛理啊。咁啊，若是话说即如来藏妙明心圆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咧，咁啊离以共是啊，咁啊相照相融，咁就显呢个圆中谛理。咁啊若咧，所谓三如来藏啊，以呢个三帝嚟啦。咁啊，就第一卷佛七番破网之时，所谓七处都系不可得啊。咁啊，不可得就系空啦。咁就系呢个真帝嚟。咁啊，但系佛以阿难坐呢个七番破网中啊，咁啊一问一答。咁啊，问答力义就系显呢个圆俗帝理啊。咁啊，七处妄失不可得，但系问答力义，咁啊即空即有啦。 咁啊，虽得问答力言，而出处求心啊，结果咧系不可得啊。咁啊，即有系即空，咁啊，空有不言，就显呢个言中蒂理啦。此就系若出翻破网啦，咁啊显呢个三蒂理。咁又可以若啊呢个二种根本嚟显呢个三蒂理。咁啊，文中话呢个攀缘妄想非是真心，若是执此妄想为心啊，就完全系虚妄啊。咁啊，虚妄故就空啦，就显呢个真谛嚟。咁啊，若是话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啊，佢执住今者色精如明能生之缘，咁就显呢个作谛嚟。咁啊，自心清净，本来非是生死涅槃两种根本，但系一心之中啊，而生死涅槃历历然然，咁就显呢个中谛理啊，咁就若呢个二本咧显圆三谛理。咁啊，在呢个十方便见之中，佢话离一切相啊。咁啊，连离一切相就空啦，咁就显呢个真谛理啦。阿若是话即一切法，咁啊但有假名，就显呢个作谛理啦。咁啊离即同时，非前非后啊，就显圆中谛理。此地有十番便见嘅经文啊，系显呢个三谛理啦。咁啊，又在呢个音入处界之中，咁啊，一一都皆算啊个非因缘个非自然，咁非是因缘啊，就显呢个真空蒂理啊，咁啊非是自然，就显呢个作蒂理，咁啊真足如用，就显中蒂理啦，咁啊又呢个四波总事之中。他说性真常中求于去乐，迷悟生死了不可得，了不可得就是自性清净，就是显这个真谛理。若是说因缘和合，就是虚妄有生，如果因缘别离，就是虚妄明灭，别有生有灭，咁就係顯呢個作蒂理。咁若是話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，咁既然法法都係妙真如性，係不動周圓常住妙明啊，咁就顯中蒂理啦。咁又在呢個七大文中啊，咁一一都是清淨本然，係周遍法界。就显呢个圆真谛理啦。啊，今若是话从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，咁啊，既然能循业发现啦，咁啊，属于呢个圆足谛理啦。咁啊，若是话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系又话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啊，乃至最后性色明知觉明真色。就是显这个圆中蒂理，因此我们就知道啊，阿难自从人失归来，请佛开示妙三观门，而佛最初就许有大佛的首灵炎王具足万行之后啊，咁啊前四卷的经文呢，处处都是显示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在经文里面是的而且确是很明显的，前四卷经文处处都有如是的道理。但是此一种圆三谛理，此理呢其实就是众生本具，个个都是现成，由于文言的因缘之故，所以就轮回 六道啊受大苦恼，所以佛呢就起大慈悲，动大哀怜啊，非生是生，出现世间，咁啊开示一切苦恼众生。呢、这个本有三不四障，令佢自悟自证啊，啊同于诸佛所证嘅一样，咁啊亦都说明啊，佛开示呢个圆三谛理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系、是、佛出世嘅本源。咁啊，唔单一佛如此啊，乃至一切诸佛，佢出世嘅本源。咁啊，亦都化度众生，同正常乐我净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我本立誓愿啊，对欲令一切众，皆如我等无疑，对如我色所愿啊，今者已满足，就化一切众生，皆令入佛道。咁啊，又说诸佛本誓愿啊。我所行佛道，普欲令众生都亦同得此道，但发不孤起啊！所谓障缘方生，所以阿难尊者大权示意，咁啊自堕淫室，蒙佛从顶放光，化佛说咒，咁啊以呢个正嘅神咒啊！破咗呢个邪咒，从淫室归来佛所，咁啊因此恨无此乐，一向多闻未传道力啊，先至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车摩托三摩禅罗个最初方便，而发起此个首灵验大教。咁啊，但系阿难虽则系如是请佛开示，但系在佛嘅意思啊，你欲想修呢个妙三观门，但系一定在先啊，要开呢个圆顿解。咁啊，即使中门下咧，要亲见自己个本来面目。咁啊，开悟之后啊。你先至可以讲修行啊！若是未曾开悟而修啊，行则成声闻缘觉，不行者堕于呢个天魔外道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成声闻缘觉诸天魔王及魔眷属啊，俗皆由不知。二种根本错乱修习，又话若不识之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个譬如国王就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锤，士兵当知贼所在。咁啊，如是嘅经文啊，都系佛啊明明白白说出。你若想修妙三观门，得成菩提。一定在先啦、啊，要开悟啊！不知法上网如幻如化，而空中花水上月，因为诸法所生呢，那系唯心所现啊！一切诸法不离自心，咁我哋如果悟到上网故，我哋就知得生死根本啊！我哋悟得一切法本性真实故，咁你就知得涅槃根本，咁啊知得二种根本啊，先至可以修。咁啊一切众生由于不悟上网故啊，咁啊随上分别，所以起或造业，非流转而成流转。啊，咁啊若是话悟。诸法相往故而不取信啊，咁啊生死就不了而知了。阿若就话佢悟得诸法本性真实故，所以就随信修行，能够成无上道啊。若是不悟， 诸法本性真实故，咁就不能得成无上菩提。所以你若是悟诸法真空，一切法相而幻而化，你悟得诸法系体性真空故，空者就无自他彼此啊，咁亦无生性犯，从此不生取着，就成呢个妙奢摩陀寂静嘅空观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开悟，悟得诸法如幻如化，咁啊起如幻智啊，招如幻你所道嘅，咁啊亦系如幻众生啊，咁啊成呢个妙三摩菩提假观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开悟啊，悟空有不出一心。所谓一心亦能相照空有，而不住于空有，咁啊成妙时罗中道观。所以任何一个修行人，你想修呢个圆妙三观，断三烦恼，成十方菩提所证嘅三菩提啊，咁必定先呢要开悟。悟得三如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为修呢个妙三观门之本。咁啊，因为圆妙三观，咁就为成无上菩提个方便啦。呢个无上菩提佛果，咁啊果就不离因啦，因中就系修妙三观。咁啊，但你欲想修呢个妙三观，你哋一定要在先大彻大悟啊，开圆顿解。所以大彻大悟开圆顿解啊，就是、为修呢个妙三观门之方便啊。咁啊，开悟望于佛果菩提，就成为方便中的方便。咁咧叫佢做最初方便。咁啊，现在佛在此一科里边，系显示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，就系、是、正正式式酬阿难，从人失归来，请佛开示啊，得成如来得成十菩提，而修呢个妙三观门。个最初方便之请，咁啊向下佛，咁啊开始啊呢、这个耳根嘅闻性，就系、是、具足圆通常三真实为所观境。咁啊若是利根者，就可以一闻即悟啊，而同六祖大师闻《金刚经》所谓应无所住的而生其心。当下大悟，咁啊即传早慧。咁啊，若是中根者啦，可以随观就随相应啊；下根者啦，可以随问就随悟。咁啊，一定悟后起修，只可以渐渐相应。唔论你系上根性、中根性、下根性，亦都必定要开悟啊，先至可以轮修。所以阿难虽然请佛开示妙三观门，但系佛呢唔直接答复佢，反而问佢啊，你为咩事咁发心？咁啊又问佢为心与目啊系今何所在啦？即系欲想令佢知心知目，因为阿难出翻所计啊，咁就不知心，执呢个妄想为真实啊。咁啊，佢就不知心啦。咁啊，十番显见啦，就系不知目。咁啊，何以先至能够知心知目呢？你一定就要大开如解啊，要大彻大悟啊。咁啊，知得妄想非真心啊，知得呢个见性就系我哋本有嘅真性。咁啊，到呢个时候开悟啦，就叫做知心，就亦都知目。 所以经中前三卷咁啊，阿难同埋法会大众啊，咁啊文佛开示四波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力之后，咁啊先至开悟啊。佢自己只讲话诸所有物都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啊，心精遍圆行果实虚。咁啊又说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就常住不灭，咁啊就说明如用不悟啊，咁啊前后系判若两人，咁啊亦都说明此经个重要性啊，就在于先开悟，然后先至论修。咁啊，无论你修任何一种法门，乃至本经二十五圆通，任何一种圆通啊，亦都系先要开悟，然后先至论修。然后修任何一种嘅行门，都名为叫做圆行啊，就好似一个开眼人，无论佢坐车，就抑或行路啊，因为开眼啊嘛。他明白这个方向嘛，处处都可以归家。咁若是这个盲眼人呢，他没有对眼，他根本就不明白这个方向，不单是归不到家，说不定会堕坑落陷。咁修行亦复如是，一定要先开悟，然后先就论修。所以始终啊，净宗分的第一大科显如来藏妙真性圆三谛理，佛意即是话你一定呢要明白乜嘢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，你悟此个圆三谛理，然后先至可以论修。咁啊，此一大科咧就分为两科，初科叫证明理性啊，第二科叫做广破如言。咁啊，第一科系叫做证明理性，就系、是、佛咧正一法明。咁啊，圆三谛理啊，妙真如性就求阿难啊，从人失归来。这个最初方便之情，此一科亦都分为四科，初就是当机会情，二是大众愚民，三是如来事答，四是大众缘故。现在初科叫做当机会情，机就是有转动的能力，是由文化故，咁啊，能转邪归正啊，能够转如成智，能够转妄归真啊，亦能转迷成悟，亦能转烦恼成提啊，亦可以转生死成涅槃。咁就名为叫做当机。咁啊，此经嘅当机就好多嘅。嗱，咪文殊师利菩萨说完圆通偈之后，咁所得嘅利益嘅人呢，其数啊系凡有十恒河沙咁多嘅众生，佢都开悟啊，皆获本心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咁但系始终嘅当机啊，就单系若阿难尊者的个人，因为此经呢系由阿难士多人失而发起嘅。所以当机呢亦都是指阿难个人。咁啊，悔就是悔恨啊，即是文中的恨无此来，一向多问都未传道力。那请呢就是启请啊，即是文中的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车摩托三摩时罗最初方便。阿难见佛，咁啊，阿难就本经嘅当机啦。咁啊，若论见佛啦，本来系一件好平常嘅事。咁啊，何况阿难身为使者啊， 咁啊，當然時時刻刻都可以見到佛。咁啊，但係現在此一處啊，咁啊，阿難係從人世歸來見佛。咁啊，以平時見佛呢，就係、是、大大不同。咁啊，因為自己誤墮人世，若果唔係佛大慈大悲，從頂放光，光中現蓮花。莲花现化佛，化佛宣说神咒啊！咁啊，斥勿如斯力将咒往复，咁啊，解除自己啊各种心虚明了、力不自由嘅困境啊！咁啊，自己就从此一堕往堕永堕，咁啊，仲边处有机会嚟到见佛呢？咁啊，所以始终啊。能够见佛，那是从人世归来之后所见的，咁啊，亦都系说明佛嘅大慈悲，咁啊，化度自己啊，再有机会见佛，成为不幸中之大幸，咁啊，所以叫做阿难的见佛。咁啊，顶礼就悲啦，顶礼咧就头面接触礼啊。就是以自己最高的头顶那么礼佛最下的双足那么叫做顶礼。那么平时见佛顶礼就表示一种敬意，任何佛弟子见到佛都要顶礼。那么但是现今见佛顶礼就是多谢佛的再造之恩，若是佛呢不是说就救父从此一堕永堕，都冇机会再见佛啦。咁啊，仲边有机会嚟顶礼佛呢？咁啊，现在由于佛大慈悲，神足护摄，使自己免除呢个人世艰难啊。咁啊，有机会归来佛所。咁啊，等于话自己个化身呢，将亡都已复全啦。为命将断的而复作，此因此德啊！咁啊，高如大山，就深如大海。现在阿难为着多谢佛嘅再造之恩啊，所以一见佛之时，咁就向佛顶礼。咁啊，悲泣呢，就系、是、悲哀流泪啊！表示自己的惭愧，因为平常咁啊，随佛出家好多人，咁啊，若是精进修行咧，有啲一夜之间就悟道，有啲或者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咧都悟道啊，多得很，比比皆是。但系现在安能出家已经十二年，咁啊，既未悟道都不得已啦，反而。为境所转啊，待于人世，所以回想起来的自觉惭愧啊，因此呢佢就凄然而泪下，咁你叫做悲泣啦。佢恨无此来，就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啊。此三句经文就系解释点解阿难见佛顶礼啦，佢要悲哀流泪咧。我恨无此来，一向多闻未全道理。咁啊，恨就系悔恨啊。咁啊，阿难尊者咧，无此时来，所谓熬于多闻。因此《法华经》佛讲啊，佢话我与阿难同个空王佛所发菩提心，阿难常熬多闻，我常勤精进啊。故我早成正觉，都阿难为是者。咁啊，于是经文嘅意思咧，阿难即使多闻啊，佢因为不思不修啦，所以就未曾究竟成佛咧。咁啊，但系佛咧，佢常勤精进啊，咁啊，等于话常常勤于修行啦，所以佢早成正觉。咁阿难到今咧，只系为我嘅是者啊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咧，的而且确，咁啊，文法生解啊， 一定重要从文思修先至入三摩地，咁亦都说明阿难啊，多生多劫无始时来一向不只系多闻，咁始终呢个恨字，即系恨无始来呢、这个恨字啊，就属于呢个二十种嘅除烦恼之一。咁佢个作用咧，能够障碍我哋呢个慈悲，系助长我哋亲心。咁如果照咁样嘅意思咧，咁阿难尊者就应该冇，唔会话啦吓有呢个亲恨心嚟到障住佢嘅慈悲。咁绝对阿难咧冇呢个问题。但系今日阿难尊者佢所说啊，佢话恨无始来呢恨字咧，但系亦都绝对唔能够少啊。因为阿难尊者日后能够开悟，能够话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力生其祸发生，不然后回小向大，反迷成悟啊，乃至日后成佛，都系由呢个恨字咧而启发。就因为佢所恨者咧，唔系话怀恨啊，亦唔系话亲恨啊，而系后悔啊，自无始时来，咁咪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，就等于话咧，应该啊要生呢个大惭愧心啊，咁咪然后咧闻法修学，所谓从文思修，先至入三摩地啊。纯粹咧系由呢个恨字开始，所以始终呢个恨字啊，咁亦系全经里边咧重要道理之一啊，系绝对不能少嘅。咁啊，一向多闻，咁啊，本来多闻咧就系嚟入道之本，咁啊，亦为解脱嘅根源啊。我哋求知无厌先至啱嘅。嗱，例如《般若经》中，佢说明菩萨有三种无厌啊，即系听法无厌、供佛无厌啊、供生无厌。咁啊，即系供佛发生三宝就无厌足嘅。咁啊，所以听法无厌咧，咁啊，即使系多闻啦。咁啊，既然听法无厌就系多闻，咁啊，从此进而多思多修咧，咁啊，一定系多谢。咁啊，因此多闻啊，本来无过啊，就过在啦，唔肯多思多修，就好似乜咧？咁啊，一个人啊，所谓说食数宝啊，当然系无济于事。咁啊，《般若经》有说，佢话若知如来常不说法啦，即是名菩萨成就多闻。咁啊，如来常不说法，即系实相啊，冇呢个能闻，冇呢个所闻，所谓言语心境都皆不可得啊，方是菩萨嘅广大多闻。咁啊，《般若经》中又说，佢若多闻冇智慧，或者有智慧冇多闻啊，都唔能够通达实相啊。咁啊，要有多闻，咁啊，亦都有智慧，先至可以通达实相。所以始终阿难悔恨者，佢就唔系悔恨呢个多闻咧冇好处，而系悔恨自己一向多闻，而不多思多修。所以就不能多证，咁啊，因此本经里边咧有关呢个文字啊，咁啊亦系好重要嘅。咁啊，本经咧有关呢个文字，一共咧有三种人唔同。嗱，咁啊，第一就阿难尊者嘅多，第一咧，咁啊由于佢不思不修，所以难免啊。呢任失之难啊， 佢遇境逢遇就难免为境所转。第二咁啊，四禅个无闻比丘啊，咁佢以凡懒性未得慧德，咁啊世妄语性，难免堕于呢个地狱之灾啊，就因无闻。咁啊，第三就观世音菩萨，佢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啊，所以后来能够咧上合十方诸佛，本妙觉心，被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啊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被诸众生同如一非扬。嗱，咁啊闻就属于呢个耳根嘅闻性啊。咁啊，现在本经说呢个闻，既然系有三种人唔同，一个系多闻不知修，一个系闻以凡懒性啊，而最妙的就是观音菩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咁啊可见生死堕落，以共涅槃成菩提啊，都为此嘅耳根闻性啊，都更无他物。